'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好啦，今集嘅守灵夜话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喂 ，hello， 都仍然有系我哋两个嘅。 系啊，都系我哋。 咁啊，好老实讲嗰句啊，即系我做嘢嗰度咧，就故事论故事，变咗一千零一夜天荒夜谭咁。 喂，你系咪应该可以出翻本即系故事集咧？应该可以。 即系问一问，究竟我哋呢条村或者呢个地方里面有冇啲咩更加离奇古怪嘅事情可以讲下咧？ 系啦，我觉得你应该即系可以建议下咧，即系出翻本故事集啦。 冇错冇错，集之集之。 我都话咯，我到而家调查到目前为止，我都冇办法调查到究竟呢一个宝林北路嘅路口动咗个南磨碑，究竟系发生咗咩交？ 即系而家都仲未查得到。 但系好多时候喺呢啲公路上边，或者呢啲比较多车嘅地方，都会定有。 啊，最近分享下个少少趣闻啦，因为呢排成日出入呢一个南磨碑嘅地方啦。 咁所以因为电台做完嘢就翻屋企，咁一定经过嗰度。咁啊，最近又有一啲新嘅瓷器公仔咧，就摆咗喺上面啦。点 解？ 咁啊，又多一个新嘅观音像喺前面啦。咁另外咧， 你数过嚟啊？ 隔篱又摆咗几个福禄寿公仔啦吓。咁啊，再次重申一样嘢。咁啊，各位听众，如果经过上述嘅路段，即系宝林北路同埋呢个英明苑回旋处之间嘅路口嗰度，见到嗰啲咁嘅公仔雕像咧，千祈唔好拎翻屋企啊吓！ 千祈唔好拎翻屋企啊！ 即系几靓都好，都冇攞翻屋企。系啦，若果唔系咧，你就请鬼容易就送鬼难噶啦吓。 咁啊系啊，即系呢啲即系比较邪。 自己小心啦吓。咁啊，不过就冇7月节嗰阵时咁恐怖嗰个大观音像里面有团黑气啦。咁我见唔到啦，今次。 咁而家个大嘅观音像系咪仲喺度？ 冇咗啦。 啊，消失咗啦。 冇咗好耐啦，真系我里头佛啦呢回。 咦，有人攞边个咁好心攞走？ 之后冇人攞走咗嚟供奉啦，但系我净系知道已经清走咗啦。 边个？食环处监狗都会清嘅。啊，嗰度会清嘅。会。哦，咁啊， 如果唔系，真系满天神佛啦。OK， 嗰啲神佛就唔系神，亦都唔系佛嚟嘅。咩都有啲啦。Greg 又唔系妖又唔系啦吓。即系正又唔系啦，乜都有啲啦，系。有有声啦吓。系啦，好嚟。好，咁啊，讲起呢个 Greg 咧，上一集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精彩嘅嘢，就系话我做嘢嘅地方啦。系啊，未完噶。 仲下集嘅，我哋嗰度真系好多，继续讲啦。 咁啊，计呢一个楼上的故事，今次又讲翻楼下的故事啦。有啲乜楼下有？最近又濑嘢啦，我知啊，我真系近又濑嘢啦。各位听众啊，即系唔系讲假，真系啊，即系过咗7月节咧，虽然都好少见到，咁但系今次又见到一个比较实在啲嘅嘢啦。吓，咁系咩状况咧？今次就嗱，话说咧。 就系又系有一个晚上做即系做夜更噶啦，系五更嘅，咁啊就系1点到10点到啦个时间，咁啊非常之即系我形容做系咪好夜又唔系嘅，不过话系通常系起居饮食为主嘅一个照顾更啦吓，咁啊通常咧过咗7点半之后咧。 其实就喺宿舍嗰边咧，就成为一个较量场噶啦，即系同啲仔仔喺度搏斗噶啦，即系刷牙、梳洗啊、去厕所啊、瞓觉啊，就喺嗰个地方搏斗啦。系啦。咁但系咧，7点半到8:03期间咧，主要就系另一间嘅同事食饭。 系， 即系可能做洗碗做嗰扎嘅同事就去食饭，所以咧基本上其实剩翻嘅同事就唔系好多嘅。 嗯， 啊， 咁因为咁样咧，就要喺宿舍走廊嗰度咧，嗰度门咧就要锁上啦。 系。 咁其实而家都系装咗密码锁咧，咁所有嘢都要由同事揿密码俾佢哋入去嘅。 系。 俾仔仔入去。咁嗰晚咧，我就喺攞喺厕所有洗衣机嘅，咁啊攞晒啲嘢就搬过去洗衣房，攞晒啲衣物去洗去干啦，谂住。咁啊，跟住翻转头就突然醒起，啊系，我未执嗰啲毛巾牙刷嗰啲嘢，咁于是乎就谂住翻去准备啦。咁因为都就嚟刷牙噶啦，其实啊，点知一翻到去即系揿完密码开门咧，就见到有个仔仔啦，就由厕所嗰边行翻转头，即系由女厕嗰边行翻转头。其实男咁样分布嘅。如果大家有听细致听过我讲咧，就系话宿舍嗰边咧系一条好长嘅走廊嚟。 系啊，听过。 走廊尽头其实就系两边系女房，咁最尽嗰度中间嗰度就系士多房嚟嘅。咁但系你都知啦，嗰度系女房，即系女宾、男宾止步噶啦。 系啊，即系男仔。 但系有啲仔仔又好调皮噶嘛，就算冇女仔喺入面，佢哋都好中意经过嗰啲地方度再翻转头噶嘛。 系。 咁我就以為又係嗰個仔仔倒蛋調皮啦，咁啊佢又由女廁嗰邊方向咧就行翻入男廁咯。咁我正想就諗住話鬧佢啦，衰仔幾時入咗嚟嘅咧？咁啊，竟然我唔知嘅咧，咁咪入到去門口，跟住就見到，咦？點個仔仔穿門而過嘅？ 穿門而過？ 佢係點穿法咧？就係、是、入到廁所咧。就先右手边是尿兜啦，尿兜隔篱咧就 系、 是、一个残次嚟嘅，咁个残次里面当时咧就有一个行动唔系话太过方便嘅仔仔系用紧厕所嘅、 啊， 其实都坐咗好耐啦喺嗰度， 嗯、 啊，一般都系咁做法， 嗯， 闩咗门嘅，而且系， 系， 嗰、那个仔仔竟然系穿过嗰个厕所门嘅时候， 系， 咁啊眼都突埋啦，当然。就知道一定唔来者不善啦，因为扮得我哋其中一个好似嘅真系，咁啊，于是乎佢好快咁冲入去，我就跟啦。 系 佢穿过的地方咧就系咁嘅，个摆位就系话残次后面就系冲凉嘅地方， 嗯， 再后面一个细啲嘅厕所仔， 嗯， 再后啲咧就系摆工具杂物嘅地方。咁我就一路跟落去啦。 嗯， 佢穿过厕所之后咧，我就冲去冲凉嗰度睇啦。 嗯， 冇嘢。但系当时其实个环境已经系好寒噶啦。 嗯， 系即系我感觉系好寒， 即系凉嘅， 好凉。 系 即系唔系嗰一种，虽然话近排天气凉咗，唔系嗰种凉啦，系背脊寒一寒啦已经。 嗯 ，OK， 咁啊冲落去，好冲凉嗰度冇人，再行后啲。一行去嗰、那个细啲个厕所，一企喺度，嗰、那个黑影咧，原本系停留咗喺度噶，唰一声咧就穿过墙啦，就去咗咧摆杂物嘅地方。 哦， 咁啊到我再行去杂物摆杂物嘅地方，即系开集体咧，乜都冇晒啦， 即 系佢又 消失咗啦。 哇！嗰下我就心谂死啦，坐喺厕所入面个仔仔有冇事咧？嗱嗱声就冲翻去就打开门睇啦， 系啦， 冇事。 即佢都继续系去紧去厕所， 用紧厕所暗暗沉沉喺度讲紧佢自己啲嘢啦。系冇事，咁啊，我心都定啲啦。 嗯， 跟住我就，但系冇几耐咧，即系之后咧再整之后就开始旺啦， 系 人多啦，咁啊啲仔仔要入嚟去厕所啦，刷牙咁啊。但系咧，我带第一个仔仔入去屙尿嘅时候咧， 嗯， 嗰股寒气就喺翻嗰个角落啦。即系喺翻摆杂物嘅地方， 即系又聚翻喺嗰度。 即系点解咧？我见到咧个情况系咁噶，因为楼底好高噶，佢唔系话啲墙啊通晒天嘅，佢系即系去到两米到嘅啫，嗰啲夹板啊或者系嗰啲砖墙，所以原则上咧楼底即系剩翻上半部分咧系空溜溜嘅，系通嘅，睇到晒。我就由门口嗰度见到咧。有团黑气啊，就喺嗰个角落嗰度徘徊， 嗯、 即系喺最尽头摆杂物嗰个地方徘徊。咁啊，同个仔仔去紧厕所，我就话啦，系啦，我就话啦，即系嗱， 你又不犯我，我不犯你啦。总之就你有你嘅，我唔想理你嘅、 嗯。 你系最好唔好走埋嚟，我又唔会走埋嚟。 系啦， 你又唔好现身，我唔好现身啦。 系啦， 我唔知佢所谓何事啦。佢咁样，即系又要幻化成我哋嘅服务使用者，佢又要咁样样做嘅时候、嗯、，OK， 我算啦，我就忍你。咁啊，于是乎就嗰晚到我同佢屙完尿走咗，再翻嚟嘅时候就已经一切都冇事啦。 明白， 非常太平了，就不再有什麼怪事。 但我記得你之前早一兩集前說過，就說、啊、你都之前有即是有些服務使用者是個過身的，但那個會不會其實就是那個過身的、嗯、即學員呢？ 今次不是、 啊、 今次那個呢，即我看到那個形象雖然是一個、他都很快就走過，但是他穿着这样讲，其实有一个过程的。在他入男厕的时候，其实他幻化了一个、即住在我们这里的，即不是过身的、嗯、是一个、仔仔， 即是健在的。 是啦，健在的仔仔来的、 嗯。 他幻化成他的、 嗯、 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冲到入去厕所想着闹他之际，就见到他穿入去门那一下呢，其实变咗一个黑影啦，已经、 嗯、 一团黑影啦。然后佢穿入去之后咧，咁我死跟嘅时候去到去、第二个厕所嗰、那个厕所仔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已经系成个系黑掹掹嘅，一团气咁黑掹掹嘅。 哇！即系同你上次，即系上次同你讲紧见到佢哋嗰个作嗰、那个形态，已经系有再实又再实在啲咯。 有变化，同埋系。今次是比上次看到的是一个较为实在一点。 是啊，因为你上次有讲、啊、 上次那个是很虚浮的，还 有、 啊、半身的。今次这个不是，我是 看全相的，即是他进去那刻是他有脚的，我看到。正正因为他是走进去，他不是飘进去的。 嗯，啊、即是好像 normal 一个人的状态这样走进去。 我以为他就算是飘，他假设是真的飘的话，我都以为他走得快的。啊、那走得快走了进去的。誰不知入到去嗰下個形象就已經完全唔係我啱啱喺門口見到嘅嗰回事啦，已經係、 嗯、 啊！ 即其實基本上成個形態係出曬嚟嘅咯。 嗯，嗰晚都冇乜嘢，但係據我印象所知，就嗰段時間其實動緊土，真係有個即應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動土啊！ 動土 係啊係啊！ 動咗啲咩土咧？ 我哋嗰阵时做紧维修啊，咁啱有个通道嗰度咧爆咗砖要维修啊， 系 吓，咁、啊、就所以就变咗我哋冇办法啦，咁啊喺即系唯有就即系好唔方便地咧就要经过啲防烟门出入啊， 系， 咁啊麻烦就冇办法啦， 系， 咁啊唯有就。都想想办法，就是说看看怎么样可以尽量将个服务搞得完善一点咯。是啊，即是尤其他们出入呢很不方便的嘛、 嗯。 他们出入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都会是要担轮椅啊担架那些的嘛、 嗯。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就唯有出出入入咯。即是我所指的地方呢就是即是宿舍和中心呢、 嗯、 中间那个通道呢，就是因为爆了砖，他、 嗯、 要凿烂晒地下重铺，即是那段时间又再动、嗯。 但有没有望过？有没有望过下通城？你应该最兴你望通城就知道那日移唔移动到噶啦。 啊，我又唔记得度方位， 系嘛、 啊？我又唔记得度方位，同埋我唔系太记得系边日。 系、 啊，我净系记得我嗰日系翻晏。 系、 啊，但系我系有啲印象就系嗰段期间咧，就即系会见到呢啲情况，咁即系佢动土期间就系、是。包括话好多怪事，就系话唔知点解佢一做工程嗰下开始咧，好、 嗯、 多嘢都唔顺利，发生咗啲事故噶，即系包括系我哋原本话后备方案嚟用防烟门啦， 嗯、 即系用防烟门嘅通道出入啦，点知防烟门坏咗，即系防烟门嗰个密 码，但防烟门都可以 密码锁坏咗，啊，跟住算啦。不紧要啦，咁啊后来解决到啦，知道点样处理嘅时候，点知又话俾你听，由中心过宿舍咧，嗰、那个消防通道咧，那个头顶咧，就爆咗石屎， 咁夸张， 是啊，莫名其妙爆了石屎， 即无啦啦爆的， 不知几时爆的，可能我们当初即用那条通道 check 的时候没有留意个天花顶，直到去、即最需要用这条通道的时候 就爆爆， 就见到 它 爆了，而且是有碎石夹了在里面，它没有跌下来、但是有潜在风险， 一定有啦，因为其实你的 user 就所有人所有事就由焦腾到黑都是出大街了，因为两边门口不通了，变了又要出大街，出出入入出出入入，但又即只是这些事不顺利、较为幸运就那段时间 暂且没有什么事发生的、即他装到他动完土停了就用得回的时候都暂时没有事的， 即都没什么 大 问题，但是 呢又很不幸地去到星期五呢、就有仔仔夹亲手指了， 哎呀， 系啦，而且都几伤下， 哎呀， 系啊，咁所以就我哋都唔肯定一样嘢，究竟话意外啫，定一话系即系一个巧合，系啊、但系我就凝住就某程度上就系当个地方一动土咧，一定唔系好嘢噶啦， 系啊， 一动土咧就好似感觉上好似就唉弊啦。即是会不会有事发生呢，结果 都会的， 即是在个工程完了其实几日而已，工程完都只不过维持一日到两日到、但是一完了工程之后就又出事了， 是 啊， 是啊，即是很多时候都通常在地方呢你不动它呢就好地地， 是啊， 一动它呢就有些事会发生， 很无奈咯，只能够说，但是即是可以怎么做都唯有都是那句小心一点的，没什么解决的办法， 因为其实可能他正如你之前说他可能在这里待过你们， 但是难听到一句不知道是不 是因为动土就而触发到就是被我见到那个出现， 嗯， 即是、我经常都感觉告诉我这里似乎是很多东西都是很久的了， 是 即是这里的东西是盘踞了很久的了， 是 但是他盘踞了这么久以来究竟他用什么形象给你看到、或者是有多耐程度呢，我就暂时就 未找到一个 原由去解释、 但他其实现在他给你看的影像或者 他给你看到那个样貌或者外形他越来越真实了，其实即我见你听一直听到这样， 上一次那个就不是嗱咁講啦，即係舊年見到嘅咧，多數都係一團團嘅啦。 係啊， 跟住到今年見到嘅咧，就開始係半透明啦。 係， 咁又或者係有埋一個形象示現俾你睇啦。係 啊， 到啱啱最近嘅時候，就直頭係見到一個全身嘅時候，我就覺得，即係會唔會係有一某程度上有啲嘢係話俾我聽，佢哋想有啲嘢想講俾我知咧。 其实可能都会是的，即可能其实他可能我这样听啦，即其实会不会说、他当中、有些的信息其实他是想给你知道， 我想说但是都是啦，同样类似情况就是埋不到身， 即他都是 埋不到身，今次这个都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我追入去的时候呢他是走得很快，快的程度就是当我见到他第一眼在他穿入厕所的第一眼是黑色的了已经，跟着去到角落的时候他其实是停了的，即是告诉我 他想躲在那里，他 不想见到我的、但是我埋去的时候他就是更快过去穿那个门那一刻的、那个速度是好像一个你平时见到那些乌蝇飞过咁样咧， 系 快到咁样嘅。 即其实佢惊过你啦，简单啲嚟讲。 佢唔想我行埋去咯，简单嚟讲。可能我唔知道究竟我身上有啲咩嘢啦，吓、令到 你系有啲特。你应该我听，因为我拍你咁耐啦，即系话晒都同你做咗几年节目嘅时间、我都发现你系有个咁嘅特质嘅，即系你系咧。好多时候你 见到 系啊，你每次都会见到，或者你会感受到，但 系 系咯，次次都埋唔到你身， 埋唔到嘅，埋唔到嘅。 咁系咪一件好事嚟？呢个 或者系好事，但系佢企到咁远，咁佢有嘢想所求嘅时候，亦都好麻烦。我觉得、即系每一次喺宿舍见到咁嘅情况，我最惊一样嘢，佢搞我啲仔仔啫。 咁啊系 吓， 但是每一次这样做法的时候又似乎他不是有心 去做什么骚扰， 其实 好像是有一些缘故令到我一个机缘巧合底下见到他。 是的，即其实他即是那句啦，都其实会不会其实他是有个讯息想给你俾你知道咧，其實等你即係佢有啲嘢，可能佢想表達，但係可能佢又即係又好似你話齋，你嘅呢個你嗰個體質又佢又埋唔到你身， 係咯， 所以佢傳達唔到個信息俾你聽。不過冇辦法，因為你哋始終 冇辦法。我每一次即係對住啲空氣講，你有你啦，我有我啦，你最好唔好煩我啦。因為 其實佢想講嘢俾你， 即係如果我話你有事所求，你嚟用其他方法嚟話俾我聽嘅話，我仲驚。其实我不喜欢嘛，即是我宁可就是我不知道的事，你不要告诉我了。 其实都是不好知 道的，即是 你是在这里做什么事，或者是发生过什么事，我不想知道。但你让我见到是我的不幸，不是他的不幸， 不幸都是的。所以其实这些见到他们就真的要给自己责 任。不过讲起说、这个我最近的这个亲身经历，跟着又其实都收到同事交俾我嘅故事嘅，不過呢個留翻 下一節講啦，呢、 啊、 一節就唔講住啦，即係講講講其他嘢啦。 好啊。 咁但係最近除咗話遇到宿舍之外啦，有宿舍以外都是有一個經歷都發生咗嘅，就其實又係同呢個收嘢有關嘅，即係夜晚收工啦，咁就翻屋企啦。其實又係穿過停車場去噶嘛。 嗯。 咁穿个停车场去嘅时候咧，咁就有件怪事就发生咗，又系有一晚，我唔记得系咪同一晚嚟啦，系定系第二晚啦。咁就我好得意咁，系好快嘅行得，我行得好急噶， 系不嬲都系。 一收工我就扯一声咁啊，行翻屋企，好近嘅其实，距离地下大堂唔系好远嘅啫，因为穿过停车场之后就一条路直去。 系啊。 咁對面就係學校中學嚟嘅，中學門口嚟，好奇怪喎！嗰晚俾我見到一個人，分得清男人女人，因為啲燈光唔係好夠，即係如果認識我嘅人都知啊，夜晚燈光唔夠咧，我對眼唔係幾好其實。 係啊，我知啊， 即係睇嘅嘢都朦朦地，就算戴眼鏡都朦朦擦擦咁。咁啊，見到有個人。做乜鬼呢？踎咗喺地下。嗰个人呢就睇唔清男人女人啦， 即系分唔到性别嘅。 喺学校门口嘅，踎咗喺学校门口。虽然话个灯光唔系话太好啦，对眼都蒙蒙查查，但系起码都见到系有个 shape 踎咗喺度。咁我就不以为意啦，跟住拧转头想望一望，冇咗突然间。 好突然唔见咗， 突然间唔见咗，我就突然间凝住，死啦！做咩事咧？咁，系咪又见到嘢咧？咁，咁嗰个人踎喺度咧，霎眼而过咧，佢系望喺地下嘅，望地下嘅， 即系嗰只眼系个视线望地下， 个头望地下嘅，即系会见到个咁样样。咁我意识上就觉得，即系再加上因为嗰段时间又睇到呢啲，即系又经历过嗰件事咧，有个深刻印象。就死啦，有冇嘢会跟咗翻屋企咧？咁 系咯， 开始惊啦。咁最后好彩咧，冇嘅吓，最后好彩系冇嘅。证实到系冇嘢跟到翻屋企嘅。但系见到佢嘅时候，佢咁样踎低，因为好少见到喺嗰条路。好少，其实因为隔咗一条马路啫嘛，好少会见到对面，我会见到咁嘅嘢，较少。 同埋嗰个时间点会又踎咗喺间学校？ 唔会噶啦，系啊，嗰阵时已经系讲紧十点几噶啦， 系咪？ 学校系锁晒大闸， 占领到呢度， 冇人噶啦，其实 人想占领， 而且佢踎喺嗰个地方咧，exactly 系停车场出入口嚟嘅，即系嗰条系。原则上嗰大闸咧系车出入嘅大闸嚟嘅， 即系应该系车来车往嘅地方嚟噶啦嘛， 冇车嘅，佢锁咗嘅，学校锁咗啦嘛， 系啊， 佢就踎咗喺嗰个车出入口，嗰个大闸前面， 系， 咁奇啊奇咗就系你人好人好者点会踎喺呢啲地方啫， 系啊， 系咪先？你要踎你都踎行人路啦， 啊， 或者你攰你坐喺，因为嗰啲栏河边其实坐到噶。 佢嗰啲大閘隔離係咪圍欄咯？圍欄邊其實有少少空間係俾啲人可以挨到坐到嘅。咁、你可以用嗰啲地方，點解唔用？或者花槽邊啦，隔離有啲花槽噶嘛？你唔用嗰啲，你做咩要踎喺嗰度咧？咁 咁真係啲奇怪。 我唔多理解，但係嗰樣嘢就似乎亦都係啊，唔係人嚟嘅。 嗯， 唔係人嚟嘅。 即係總之佢就即係另一啲， 因為太好奇 怪， 我又唔知道做乜鬼嘅心血來潮，好好奇地咁另覓面望， 係 跟住冇咗嘅，因為 好快係咪？其實嗰個下， 就算我對眼點唔好都好，我既然燈光唔好咧，我都見到佢個 shape， 係啊， 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是。那個地方我是看到東西、我 是 看到人樣、 啊、 因為就算迎面而來的途人真是人、的途人我都看到他們是行的嘛、就算看不清個樣子、但是學校鎖了門，他前後其實那條路呢的遮掩的東西很少，你一看都看到是那個人會去到哪個位置走去哪、那有什麼理由會快到只不過走前一點擰轉面讲紧前后都是十秒的时间、就会不见了啫。 咁 我见到那嚿嘢，究竟我见的是什么呢？ 真的不知道什么嚟。讲真的，如果你即系咁奇怪地，即系见可以在一个咁短时间去，即系咁样消失或者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咁应该很难解释，不是一个特别的人。 我绝对冇办法解释，亦都只能话那个不是人咯。 系 吓，当然就是个情况不同，就是话我在宿舍。我是做過一些事令到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存在、但在街上不知道、所以留下一節再說一些古靈精怪的事。 好啊，留下一節再說。 哇，成九點鐘了都未曾吃飯，肚子餓到沒法子啊。伙計， 來來來，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好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阿 Hims， 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迎希怀想曲。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l。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 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嘅守灵夜话又翻翻嚟啦。咁啊，呢一节咧就当然就成翻上一节啦，就系讲到故事中嘅故事，仲未完噶。即系啱讲完，即系我放工同埋翻工期间嗰啲咁嘅经历以外咧，就继续收到一啲嘅故事啦。当然 系你同事贡献嘅故事啊嘛。 系啦，同事嘅故事啦。咁啊，一讲到宿舍呢家嘢咧，就总系特别多故事。 系， 即系上一次就讲到话，其实我做嘅地方分中心同埋宿舍啦。中心嗰部分咧，其实而家真系冇嘢噶啦，啊，乜嘢都冇。反而宿舍咧，就仲有好多嘅怪怪的问题啦，我形容做怪啦，即系未 仲未 解决，系亦都解释唔到啦。啊，或者某程度上可能系有一啲。几个因素啦，啊，一个因素就是说，过了身的，仔仔啦，不舍得这个地方，留恋这个地方啦， 不出奇 啦，啊，另一个就是可能是附近的，我俗称做呼朋引唤啦，啊，即是四围的，你都知道那个跳楼圣地来的嘛，啊，四围都是，那很难讲的，有些东西就，那，啊，唯有就只能够说好彩就见不到咯，不好彩我时运低咯， 是 啊， 啊咁啊，呢个故事咧又系去翻咧好耐以前噶啦，即系又系讲紧又系啱啱讲紧动土嘅问题啦，即系装修嗰段之前嘅故事啦。 嗯， 咁啊，话说咧个同事就当通宵更， 系 咁，啊，就而且咧当时个 office 咧就仲喺地下嗰层嘅， 系 啊，即系宿舍地下嘅，就对住就正正系宿舍。大厅对出嗰间房嘅啫，就唔使入走廊，唔使剩。咁佢只要一出嚟就见就系对住宿舍个大厅噶啦。咁啊，啲仔仔作反咧，一眼就睇晒噶啦， 即系一眼关车啦。 冇错。 系。 咁呢件事咧，就佢嗰晚翻通宵啦。咁啊，大约都系唔系好夜嘅时间。 嗯。 但系应该都系好似接近11点指示嗰啲时间到，定系凌晨？我唔记得佢讲嘅时间。总之就不算话真系好嘢嘅，咁佢就做做下嘢，听到出面好多乒铃乓啷嘅声，嗯，即系其实系啲门啊。同一时间，成个地下嗰层嘅宿舍啲门咧又开又闩，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唔细喎，把啲声系唔细噶，系好大声。咁佢就好猛啦，啊边个衰仔？夜一夜都不睡啊，走出嚟，因为九点钟就瞓觉噶啦嘛。不过都总有仔仔系未瞓嘅，唔紧要，都唔好搞咁嘈啊。 系咯， 仲有其他人要瞓噶，咁啊好嬲啦，谂住打开门就闹人噶啦。啊，边个衰仔仲唔瞓觉咁噶啦？谂住 系 一开门，望又自可啦吓。 一望就 一望咧，就从呢个走廊方向 系， 佢望向走廊方向，见到有个女舍友 系。女舍友， 佢以为系话系佢搞出嚟嘅呢啲门声，乒乒乓乓嘈冤巴闭，佢又好火滚啦，谂住正当想闹佢之际咧， 嗯， 因为佢话咧嗰个身影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个故事一样，即、就、系、是、我嘅经历一样， 系 佢见到嗰个咧就同某一个女舍系 exactly 一模一样， 即系又系幻化咗一个， 系啦，幻化咗个人，嗯、但系佢一见到佢正想闹佢之际， 系 唔够。几秒即刻停了，他开始害怕 了， 面都青了，立刻嗱嗱声就砰闩埋道门，系啦，到点光，咁原来咧， 佢见到啲咩？ 佢见到嗰个女舍友系冇下半身， 即 系个女舍友系飘入去 ，Oh my god， 唔系行入去，佢话系佢喺嗰度咁耐，做咗咁耐以嚟见过一次。第一件就是暗金， 哇！佢都 所以佢当佢最初知道我做灵异节目嘅时候， 系 佢亦都知道我会讲鬼故，佢就问佢亦都知道我系偶然会见到啲嘢嘅时候，佢就问我其实呢度系咪好慢啫？ 哦， 喂，你都即系你个同事都几有胆量，可以继续留喺度做咁耐。 我系咁样咁答佢，系啊，都猛嘅。 都几都唔知系猛 咁 简单， 因为我唔识界定究竟你点样为之猛嘅，其实 咁啊系。 所谓猛鬼各花入各眼啦，我久唔久见到咁，系咪就等同于猛鬼咧？ 咁啊系，即系我似经常见到嗰边，我咪猛鬼。 即系如果咁计，有阴阳眼嘅人咪死紧，出到去系啊，即系出到去咪哇！好精彩啊，吴泽生噶，哇，好精彩噶，喺度打紧手印啊，咁啊！ 但系即系话俾你听，有个阴阳眼嘅人， 真 系 好 惨， 我明白 啊。系啊， 但系即系佢当下见到嘅时候，咁如果冇咩事嘅，咪话哦，咁冇嘢嘅，可能佢都系过客啫咁。 系 啊，因为佢都信教噶嘛，咁你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叫做或者佢有事所求嘅。即是如果东方宗教咪话有事所求咯， 啊， 西方宗教咪觉得呢啲系试探你啊嘛，宗教上嘅试探啊嘛， 魔鬼嘅试探， 系咯，咪总之就各自修行，各自食饭咯，我就话都唔冇咩好惊嘅。 唔系咁，我又觉得即系其实成日都即系我哋喺节目上都成日讲，你基本上就系即系你朋友你唔搞佢，佢又唔会搞你。 系， 即系正如就再早几集之前就已经讲过，佢要搞你，其实佢要耗损好多能量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佢话都奇嘅，即系佢系背住佢走嘅，都系吓，即系佢见到咁嘅情况，佢都吓一吓啦。 即系佢自己都惊惊先。 惊点解唔惊啊？ 无啦啦系见到佢。 上嗰几集都讲过，啲同事其实翻通宵更嗰啲，佢哋系唔敢望楼上嗰个空厅噶嘛，即系空咗位置噶嘛。从来都不敢望噶嘛。 但你啲同事都惨，其实你又要你哋即系做通宵更，你一定要巡房噶嘛。 通宵更嗰个同事都见过最近都见过嘅，即系话有几个白影飘过啊。但系对佢嚟讲，佢又觉得冇乜嘢，因为可能翻惯通宵更咧，有咩未见过啊？老实讲， 系啊， 即系啲仔仔嚟吓你又试过，无厘啦间走去厕所，咁啊， 啲仔仔自己 系啊，去厕所坐喺度。屙嘢屙嘢啦，即系咁多嘢讲，咁多嘢嗌做咩啫？咁啊， 个仔仔 又或者突然间你喺厕所做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人拍你膊头，佢哋都惊啦。即系你会 即 系 其实应该系你个通宵间同事已经系即系俾人吓。 佢话人为嘅惊吓都多过真系见到嘢嘅。但系见到嘢嗰种嘅惊吓，你最多都话佢过客啫。咁所以佢就都冇咩话好特别。 系。 反而其实话，因为讲紧一样嘢叫离楼啊，即 系 有一啲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过临过身之前嘅人总有怪事噶嘛，即系包括可能系回光返照啊，又或者系嗰个地方突然间有啲咩古怪嘢发生咧，原来宿舍喺以前都试过嘅， 系 有个仔仔咧。就离楼之际嘅，其实已经入咗医院噶啦，就唔系话喺宿舍噶啦。但喺嗰段时间之前嘅一个星期，就都久唔久会发生咧，就好似头先嗰个故事咁啦，就系话啲门啊，无厘啦间一齐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咁，成晚可以，或者一阵啦，系莫名其妙唔知边度嚟嘅大风， 但呢栋门。正常你大风极，栋门都唔会平平平平啦，窗就有机会啫。 按理咧，开晒窗通风嘅话，栋门一拍就拍得埋啦。 系咯， 点会又 点会又开又闩咧？系咯， 厕所门你几大风都好，你最多都系砰一下啫。 系啊， 跟住之后咪摇下摇下咁咯。 即系你个风其实你要系即系讲紧系左右一齐咁样去吹。 嗱，但系咧，我可以形容到好奇怪嘅，佢所。形容嗰个咧，其实系二楼嘅厕所嚟嘅，两个男女厕啦。 系 男女厕咧，其实嗰个设计咧系唔系一个直通嘅啲风，即系唔系对流嘅。点解咧？因为门口佢正门入去之后咧，其实嗰度内面里面嗰度门咧就系要转弯，即系我哋要入到大门之后转左入。 系。 先至可以入到厕所嘅， 咁 即系话，而嗰埲墙对住嗰埲墙咧系冇窗嘅，咁即系话其实就算厕所几大风都好啦吓，出面几大风吹咗入嚟，其实啲风系唔可能令到嗰个厕所门系咁平平白白， 系咯 吓，呢个系几令人觉得都佢都无法解释嘅事情，但系 其实都几难解释嘅， 正正就系话但系佢讲到一样嘢就是、哦，咪就系嗰期 有个仔仔过身， 系 即系过身前的一段时间嚟。 嗯， 但系好中意埋玩门咯，即系觉得系。 但系我想问阿仔仔系咪本身即系再生嘅时候，其实都好中意玩门嘅，即系有啲仔好，有啲仔好中意玩呢啲咁。 冇讲到系唔系， 系咯， 中唔中意玩？但系净系知道就系嗰段期间好久唔久就。即係嗰幾日啦，其實都一個禮拜到啫。七日裏面有幾日咪咁咯，無釐啦啦平平白白，跟住話哦過咗身啦咁、嗯。 但其實都要即係講真，都要佢都要翻有上下力量，你先至可以咁樣。 哦，勁咯、啊，嘈成咁。 係啊， 勁咯、 啊， 真係。 你仲要係咁多隻門一齊嘣嘣白白嘣嘣 佢都冇辦法解釋啊！但係真係歷歷在目、就是，就係即係睇見啲門喐啊，聽見呢啲門咁砰砰砰砰咁，都唔知道做咩事。 好難嘅，其實呢、這個 又冇人啊嘛。咁可以点做呢？其实都冻喺度啦，当时都话 特技嚟嘅，应该呢啲 好中意玩啦。总之就系啲门就系咯。 不过你讲起夜晚咧，其实啊又可以分享翻少少即系工作上嘅嘢俾你听啊，又俾大家听众听下。咁咧话说就因为我今日啱啱今个月我又转间啦，即系我又转翻做翻日头嘅人啦。 系 咁啊，上个月咧就即都系翻通宵间。咁啊，以往通宵间都有多个同事帮下手嘅。咁啊，因为今个月就即系上个月就因为即系开始同流失啦啲同事，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得翻一个人。咁啊，我又即系夜晚嘅时候咧，都有几单好奇怪嘅嘢，我都唔知点解释嘅。咁咧就话说咧，我哋即系我公司咧，其实就得上有讲过就系我即系。有閉路電視咁啊， 係冇錯， 我有三部閉路電視。 即係如果有聽翻舊版嘅首領夜話就知㗎啦。 係啦，咁就知道我即 係嗰個伯伯係好中意玩 cam， 好中意玩 cam， 跟住就敲門咯。 係 pay cam， 係啦咁樣啦。今次就奇怪啦。咁咧話說就我夜晚嘅時候咧咁一個人當值，咁我就其實我同緊 user 傾緊電話嘅，即係我同緊個即係公務先生傾緊電話。咁突然間咧，個馮小姐就有同佢傾電話期間，因為我哋即慣常都係戴 headset 嘅，即係我哋戴嗰啲無藍牙嘅 headset， 咁因為方便我哋可以即係周圍喐啊，即係攞。 其實受干擾嘅機會仲少喎。 係啊，其實 藍牙嘅好少受干擾。 係啦，咁啊，應該十即係我哋嗰只都叫靚嘢嚟嘅，其實咁樣，咁所以其實就應該好少受干擾，同埋我哋用咗咁耐都未試過。咁即係話説就我同個 user 傾偈，咁啊，我其實我係入咗間，即係我入咗去。義工房，即係我平時義工有啲 booth 咧，佢哋係有自己嘅獨立房間。咁我 open office 嚟嘅，咁我就入咗房傾，因為好凍，因為得翻一個人。 理解啊，你一個人冷氣又凍。 凍啦，咁我就通常我就會即係熄咗冷氣，其實個因為冇窗咧，啲冷氣走唔到，咁係焗住咗都好凍。咁我就入咗房嘅，咁我入咗房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哋啲房係隔音嘅，其實係啦，咁所以其實應該 suppose 咧出邊有咩事我聽唔到嘅，因為係啦，咁咧突然間咧。傾傾下偈啦，咁我同佢傾偈，佢其實喊緊， 真係好慘啊！係啦，係啦， 跟住佢靜一靜，跟住我以為佢想即係唞唞啦， 想唞氣啦，係 啊，跟住突然間好，佢有一個驚訝嘅，好驚訝嘅一把，即係突然間好驚訝，即係靜落嚟驚訝啫。點解你有隔離？你咪播緊歌咁啊？你咪播緊歌啊？個 冇啊，同你傾緊嘢點會播歌咧？ 點會播咧？我。跟住佢突然间佢好即系佢突然间好似即系有啲好奇怪咁样，又你唔系啦，唔系呢只啊，行开，又你唔系嗰啲佢话听到有一把女仔，就听到有把女仔喺度唱， 咁咪啱咯，就系咯，风的季节咯， 唔系风的季节啦，哎呀，又风的季节，够啦，咁歌唔俾播只歌，系咁咧就即系听到有把女仔喺度唱歌，咁啊跟住我。即系我打咗突，有女仔声，有人唱歌，除非我把声即系太歌词性啫，系咪？即系 变咗冇理由啊， 冇理由啊！ 你词极都冇理由系变咗女仔声。 系啊，跟住我就同佢喺度倾个跟住我就唯有即系有个方法就系同佢讲可能我哋受干扰啦咁样，即系我同佢讲，但系 可能电话干扰啦， 系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即系我。跟住我就完咗件事，咁我收线。跟住我真系谂啊，点解会有啲咁嘅声？因为其实间房冇。 但系你当时听唔听到啊？ 我 佢听到， 佢听到，但系我其实听唔到。 你听唔到？ 我其实但系虽则我戴住咗个 headset， 但系因为我系戴单边嘅， 系 即系我系戴一边， 即系另一边嘅耳仔，其实听到现场 系见到现场环境嘅。咁但系我又 冇聽到佢，但我亦都喺佢即係透過電話亦都聽佢，因為我知道佢喺邊啊，佢喺房入邊。 係。 咁我一路傾偈，而家其實佢一個好靜嘅環境。 即係冇異樣噶咯。 係啊，其實係傾下中段嘅時候，佢突然間同我講。咁我又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即係我就喺間房入邊，其實我冇開任何儀器，即係其實間房有冷氣、有電腦，全部冇開嘅，即係全部熄曬嘅。咁啊，即係所以其實我唔知聲音從哪裡來啦，咁樣。 但係你即係話，其實你聽到佢嗰邊嘅係好靜嘅， 靜㗎，因為 都冇任何嘅音樂 聲， 冇聲， 因為佢都話佢。即系喊紧，佢要搵个安静嘅地方同我倾偈。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好舒服，就系声音定唔系喺佢嗰边嚟嘅，因为我都听唔到。好啦，跟住之后我同佢倾完电话啦，咁我听完电话我就行翻出去房，行翻出去啦，咁啊翻翻自己嘅位度做嘢。咁咧，我即系如果有听过手铃嘅话，我之前讲过，我个位置其实一抬头就会望到个 CCTV 咁。 冇错， 系咪？好啦，咁我 见到啲咩？ 系啦，跟住咧我就。好下意識，其實我其實一日做緊嘢時候，我好習慣地，我會成日抬頭望一望個 CCTV， 咁啊望望 CCTV 嘅個 mon 咧就不斷喺度眨喎，眨下熄下，眨下熄下，眨下熄下咁樣， 咁扯 係啦，眨咗我諗眨咗一分鐘到啦， 係有冇開燈先？ 啊？ 有冇開燈啊？ 有，我開咗 開住燈嘅，即係啲燈未冇眨下眨下嘛？ 冇熄，我係個 mon， 其實個 mon 好奇怪嘅，其實我已經留意咗好耐，其實個 CCTV 個 mon 咧係久唔久會自己會眨下眨下眨。 O、okay, K， 即係可能機件上嘅問題。 咁我又當機件上嘅故障啦，咁我亦都，但係佢今次眨得好密。密得好緊要，佢係一分鐘係不斷喺度斬色、斬色、斬色、斬色咁啊！跟住我就諗緊啊，係咪啲嘢壞咧？咁係 咯，機器壞啦嘛， 機器壞啦。跟住好啦，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又望睇清楚啲睇下啦。因為其實下邊你知道街嗰陣時凌晨嘅時間街係冇人噶嘛，都 suppose 我樓梯都唔會 有 人，樓梯都唔會有人行上嚟噶嘛， 應該都好少。 有嘅都有時會有啲七人叔叔會上嚟巡 啊，巡下樓咯。 係啊，巡。 咁但係你會見到佢係一個。警察裝備嘅，即係警察服裝， 同埋聽到 walkie 叫咁啊，你會聽到 walkie 叫， 你會好平安，就肯定係警察上嚟巡一巡樓啦。 因為通常你要見到佢著制服，同埋聽到 walkie 聲，即係唔好覺得奇怪，因為嗰等樓係政府嘅財物嚟嘅，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警察去巡都唔奇嘅， 係都唔出奇嘅。 就算係私人嘅唐樓都會嘅， 係啊，即係如果你留下啲大雜石， 只要你冇 鎖 嘅，佢就會 係佢會上去巡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咁啊做紧嘢，咁我望望个钟啊，三点半咁样啦， 凌晨啦， 凌晨三点半做紧嘢，咁啊打，咁我跟住打嚟，跟住又抬头望一望，我见到一个长头发白色身影嘅一个女士喺转角弯上嘅楼梯， 唔通系佢唱歌？ 跟住之后，跟住我呆愕然望一望。 跟住个 mon 一人噶咯， 都系啊，即系再重温下，我楼上其实系一间 闩咗门噶， 一间NGO 嘅，即系一间中心，其实佢唔开嘅，系啦，夜晚唔开嘅，系啦。咁佢行，佢又唔系票，佢真系好似好整，好似头先话斋 normal 咁 啊，一级一级行啊。 咁啊，佢当佢转咗弯，其实佢一，其实我哋个 mon 嗰个 CCTV cam 咧，其实可能个解像度唔系咁高，其实我睇唔好睇到个样。跟住突然间个 mon strap。跟住斩斩之后，佢唔见咗。 What？ 咁快？ 系啊， 即系同我喺学校见到嗰旧嘢系一样。 系啊，咁 mon 系 即系拧一拧转就已经冇，佢系斩一斩就唔见了。 系啦，咁 mon 即系个 mon 系，跟住就冇咗。 系， 跟住我，跟住诶，咁 即系会唔会系？ 唔知啦，即系咪系即系行过？咁呢个即系。又是解釋不到的，那我跟住我都問過其他拉間的同事，即係我有啲 有冇遇過呢個類似的？ 我啲拉間同事咧就講過，就話其實試過個 mon 成日都斬咧，其實就好多時候夜晚都成日都會有嘅， 但係朝早有冇咧？ 有 冇有 發生？但係少啲， 反而少， 冇即係冇翻通宵間嘅時候斬得咁犀利嘅呢個事，即係個情況。 即係某程度上會唔會係因為受干擾呢？ 都有懷疑過嘅。其實咧，因為我哋之前試過，其實啲 webcam 咧，唔係 webcam，sorry， 我哋啲 CCTV 嘅 cam 咧，其實我哋換過好多次噶啦。因為試過不約而同地試過啲 webcam 即係嗰啲 CCTV cam 咧燒咗啦，燒火牛啦，試過壞 cam 啦。 但係好新嘅啫喎。 係啊，講緊三年啫嘛，我哋開咗檔啱啱就嚟三年，但係點解啲 CCTV 壞得咁快？即係呢個其一啦，好奇怪。但係最其二就係我壞得最犀利嗰只咧，反而唔係我。outdoor 嗰兩隻， 係 indoor 嗰隻， indoor 嗰只， 即系我有一只，因为我有三只 有三只 CCTV， 一只喺楼下嘅大门口啦，跟住我 center 嘅门口啦，系啦，转角楼梯嘅 center 门口位置啦，跟住有一个系喺个走廊嘅，即系喺我哋平时行去开嚟嗰条走廊。 但系受干，即系受到外界嘅干扰嘅机率，反而系外面嗰两只先系。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坏得最快， 但反而 亦都坏得最 多， 系啦， 坏 得最多次啦。系啊，咁即系呢个我又系唔明白点解，因为楼下其实即系你话楼下即系成日都有风吹雨打，咁我觉得楼下嗰只坏嘅， 反而又坏嘅机率少。 但系三只入边坏未坏过就系楼下。就 系 楼 下嗰 只，未坏过。楼下嗰只一次都未坏过，我门口嗰只都坏过，跟住走廊嗰只坏过两次，系啦。 反而嗰只真系坏两次。 系啦，咁啊呢个好奇怪啦。咁啊，跟住亦都有样有好奇怪嘅事情。咁咧，我又话说一次夜晚咧，咁我行咗去 pantry， 即系我冇电话，我行咗 pantry 浸水。咁啊，我就咁我 pantry 有个窗咧，其实系望到对面单位。即对唔系对楼对面嘅大厦，咁、其实中间隔咗条嗰啲后巷嚟嘅，即我后巷跟住望到对面大厦啦。咁啊望到对面大厦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啲后佢哋啲走廊咧出边嘅走廊其实系即好似啲旧式嗰啲唐楼咧，咪会有啲即空噶嘛，即吉噶嘛， 系冇错， 即露天噶嘛，系咪？ 咁有啲吉位嘅， 系啊，咁冇即佢个栏好矮嘅啫嘛， 亦都唔高啊，高极有限， 高极有个铺啦，呢啲旧楼。咁咧，跟住我就又系凌晨嗰啲時間，我已經唔記得幾點啦。咁啊，因為其實我入去斟水咁啊，其實我等緊煲水熱啦，會住我等啦，但坐喺度 care 等。咁啊，無聊咁行望出去，咁一望，其實我嗰個 pantry 嘅窗一望出去就係其實係嗰座樓嘅走廊嚟。 係。 咁啊，咁我又覺得夜晚晚有人行過，我覺得唔出奇。 嗯。 係咪？咁啊，但係咧。奇怪在，我一日企咗喺度都一段时间，都开晚两三分钟噶啦。我就见到一个即系有个即系我形容唔到佢男定女定咩啦，定系即系年纪啦。咁我就只见到有个人就喺度踱来踱去，踱来踱去。咁啊踱咗好耐。咁我谂紧啊，会唔会系啲即系住客喺出边，即系唔知做咩 散步啦？你当佢 系啦。我谂四点几五点应该系啲老人家出边散步嘅啫，系咪？ 但系个形象上你又睇唔清佢系咪老人家？ 睇唔到，因为太暗啊。同埋因为我头先讲过，因为出边佢走廊灯啦，我嗰个灯凳下边系黑噶嘛。 系。 因为其实后巷嚟噶嘛，我哋下边嗰个位置。 O K。 咁所以其实我睇得唔清楚，同埋侧边啲街灯系俾啲树遮住咗，所以其实系个视野其实唔清楚嘅。咁啊，跟住我。咁我谂紧，哇咁早啊，即系咁早起身行去，跟住我就见到佢咧。奇怪就系我行到，当佢行咗两三分钟之后咧，我系睇住佢一路行，跟住明明好实在咁样行到中间嘅时候开始变透明，跟住慢慢就 消失。即系其实佢徘徊咁耐嗰只嘢，嗰个人啊，嗰只嘢嚟嘅，其实 系 即系。但可能是那里的住客、 都可能 是或者是很难解释的，应该 是个什么人、 是啊、 但是他现在这样试什么，即是他未必是空死在那里啦， 应该都不是的， 可能是 他眷恋那里有一些残余 的回忆在里面， 是啊，因为我见他都、即他是会即他有个 pattern， 就是他会一路在走廊走的时候、一路行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你是意识到他是好像是望着某个单位的门口，因为那里是起码你有两三个单位的门口，那条走廊的速度、你会见到他是在某个特定的单位，他是其实是我 feel 到他是望着某个特定单位的，咁我唔知道究竟系咪即系当年喺度住嘅朋友仔啦，定系点样？呢、个我又翻查，即系唔会翻查啦，亦都唔会走去 check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都即系呢、个通宵入边其中一个一两单好奇怪，我都解释唔到。系、你话啊，系咪即系偶然一两次咧？又唔系、因为 mon 跳线呢件事咧，其实都真系发生咗好耐。即係嗰個 CCTV 嗰個監視器會跳得咁緊要， 即係壞最多都話佢壞啫。 即係我話佢燒，咁你已經係燒咗佢。 佢又燒唔去啊！ 佢又喺度斬下 斬唔去啊！ 係啊，就唔知佢斬乜嘢喎。咁同埋即係嗰位女士，我日日都解釋唔到，因為我未見，我睇到都就嚟兩年啦。 我未见过佢，佢突然间出现嘅、 哦。即系反而系近期先出现喎，即系你做咗咁耐都未见过他。 我翻咗咁耐，我翻年，我 即系往常可能系我望下都唔会有啲咩异样咁。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听众以前有追开都知道我，即系我唯一最见嘅常客就系我隔篱屋个伯伯啫。 系突然间伸埋去个 cam 度喺度拍晒门，发晒烂渣咁。 咁样拍。 啊！开门俾我啊！呢度系我噶，你哋做乜嘢咁？即系个态度咁啫嘛，纯粹。 咁但系即系女士，我真系今次第一次见佢，所以就即系呢个都比较即系奇怪同埋新奇嘅。我都未解释到佢点解会上嚟呢度。 O K， 系咯。 啊，即系虽然冇办法解释啦，但系呢个部分咧，即系令我又谂起岔开一啲嘅故事。不过咧，今集嘅时间到。咁我留翻 下一集先去分享下啦。 好啊，又好啊。 系啊，就同关于呢啲鬼敲门嘅有啲关系。 哎呀，好啦。 咁啊，留翻 下次讲啦。Okay. 好，呢一集就嚟到呢一度，多谢各位收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